众生以平等群起，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。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， 那里有更美风景，人民都可以，人民都可以得胜。 myradio.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。 各位网友、各位听众、各位观众、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，大家好，我是毓民。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，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，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，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，成日喺条街度啦。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，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。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，为毓民踩场打气，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，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，为毓民踩场打气，多谢你。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选择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毓民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距离九月四号立法会选举仲有一个礼拜，今晚毓民踩场继续同大家见面。 冇一个礼拜，今天是礼拜日啦，已经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日，仲有六日。咁通常选举咧，到咗最后一个礼拜咧，就比较紧张啲嘅，因为前面咧大家都系懒懒闲，咁啊参加好多选举论坛，咁啲候选人咧就喺选举论坛先开始有人识你。咁而家因為嗰個 Facebook 嗰個效用咧，有個社區媒體咧，即係咁大家就盡量利用個 Facebook 啦，係咪？咁就自己 KO 邊個，又整段片出嚟，係嘛？咁有啲就哇嗰、那個咩咩咩老師就哇呢個幾廿萬人睇，咁有黃耀明、有何韻詩嗰啲加持咁樣，咁一時之間就大家以為唔覺意就個個都贏㗎啦，呢啲係咪？咁我個睇法好簡單啫，我哋呢啲現任議員咧，即係包括黃碧雲或者毛孟靜都好啦，其實都唔使驚嘅，你驚咩啫？系嘛？除非你過去四年，你係一嚿屎嚟嘅，係嘛？咁冇計啦。咁就算你係一嚿屎，仲有你個即係同你競爭嘅人，佢係一嚿美玉咁，哇好咯！有個人可以換黃碧雲，換毛孟靜，換黃毓民，咁又唔係啊？你橫睇掂睇啲嗰啲所謂有力嘅競爭者，包括劉小麗、游蕙禎、譚國橋，都係一嚿屎，係嘛？咁你現任嗰啲係一嚿屎，咁如果呢啲一嚿屎仲未俾人發現嘅話，咁你可能有機會俾人取代啦，係咪？所以你驚咩啫？所以成日阿陶根生我咪笑佢啦，鋪鋪你都告急嘅，做咗咁多年議員係咪？你有正職噶嘛？你就算好似梁美芬、蔣麗雲，喂，佢都唔使驚，我從來都冇驚過，因為佢好簡單，佢哋啲票係計得好準嘅。我講過好多次，建制派你唔使諗可以動佢分毫。系嘛？喺九龙西非建制派得票系远高于呢个建制派，所以就算加一席都好啦，佢都系攞唔到三席嘅，系嘛？所以你呢啲非建制派嘅人就要争气，系嘛？所以其实谭国桥最有机会攞第六席，因为佢上届攞三万票，佢起码有呢个三万票嘅，即系嗰个结果俾你睇啊嘛。咁你后边呢啲新嚟嘅，你啲票条冇啊？你系零票，零票，然后去拉到够三万几票去当选。就係咁啦，咁會出現一個情況，就係真係現任嗰啲實在太撲街啦，唔掂啦，咁人哋咪換人咯，係咪？咁你現任嗰啲，你自己咪計下條數，你係咪真係掂？即係唔掂到可以即刻換你咧？成日喺個選舉論壇講嚟講去三幅皮，全民退步好，全民退步好，全民退步咁就可以贏你噶，咁你都抵死啦，係咪嘛？ 淨係噏就得噶啦， 淨係噏個全民退步係嘛？不論貧富係嘛，免審免查咁，屌呢啲我哋講咗九啊幾年啦，大佬講到我哋而家都唔想講係咪？ 我幫全民退保嗰個聯盟喺街度做街站，到而家講緊係幾年前嘅事，係嘛？當然而家我啲睇法有少少唔同啦，咁即係，但我都係會支持呢個即係退休保障嘅，係嘛？咁我咁佢就可以贏啦，係嘛？咁你驚咩咧？係咪？有咩好驚咧？喂，好似我哋咁做咗八年，我喺議會裏面嘅表現，大家有目共睹。雖然啊，你吳文宇抽我水，你出席率好低啊，大會係嘛？90% 都叫做低，咁就真係低噶啦。OK， 咁唔緊要，你100% 嗰啲又點啫？屌你咩？你落去打卡五分鐘，你知唔知立法會大會就係你個人露一露面，咁就當你有到噶啦。咁跟住兩日你唔見人咧，你都係有出席噶啦。嗰次你明唔明啊？我哋專注喺法案委員會、事務委員會、帳目委員會，大佬有啲大會，我喺樓上係咪啊？睇住個電視咁啊！我哋做嗰啲，喂喺個議會裏邊一樣有記錄嘅， 有輸出賣啊！ 你攞嗰個天主教咩嗰個咁嘅所謂調查，喂嗰啲屌你左交咁啊，啱唔啱？佢淨係睇大會嘅啫嘛，佢啊孔令如做噶嘛，嗰個淨係睇大會嘅啫嘛，其他佢唔睇噶嘛，係咪？嗱，我又唔會同你辯駁呢啲，我哋自己心裏有數。我而家落去拉票，啲街坊撞到我，哎鬱敏，我日日都會睇你立法會啲片嘅，喺要做唔睇我瞓唔著嘅。你知唔知我幾多呢啲人？你知唔知？係咪？發言係有質素嘅，仲有拉布唔係政綱嚟嘅。屌你咩？喺選舉論壇猛喺度講拉布係自己嘅政綱，我入到去咧我就同長毛一齊拉布啊！拉乜嘢？夠拉講我九啊幾次啦！拉布成功得兩次，一次係5/14拉冧咗，一次咧就係嗰所謂版權條例，就咁多嘢啦。版權條例你哋領曬功啦，我唔領功都唔緊要嘅。版權條例我提出903條修訂案，喺個法案委員會嘅時候發言最多嗰個係小弟，提出修訂案最多亦都係小弟。同政府就呢個修訂案，我啲助理幫我開會，開過無數次咁多會，都係我哋。我喺法案委員會係足足拖咗佢將呢一個法案提上大會2個月，咁先至有機會俾你響鐘響冧咗佢。 我而家话俾你听， 我喺嗰个论坛度同你拗呢啲啊，系咪嘥鸠气啊？知道我嘅人，有听我节目嘅人好清楚，睇《苹果日报》，我实扑街都得噶啦，系咪？屌你啦，咪真系，好简单啫嘛。听 D18，我一定系死证。哇，而家仲有支大炮，屌你郑经汉帮吴文远加持，帮快必加持，屌你帮呢个刘小丽站台，咁你两个系狗西嘅，咁你即系。鄭經翰的目的是什麼呢？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付錢，上次陶君衡他有付錢，付錢陶君衡對黃仁達，結果成功，是不是？那你去幫這兩個人，是不是？那是來對我，你自己不能夠膽選，我都不想說你是契弟，你是十足是契弟，100%契弟，你鄭經翰，是不是？為什麼100%契弟？你說要選來對我的嘛，你自己先夠能力嚟怼我嘛？你屌你乜帮呢个吴文远帮刘小丽怼到我？你发毛冇咁捻早啦，郑经翰啊嘛嘛！我喺街度见到你，我一定会老老实实，即系去话俾你听，你系个契弟。你唔捻好俾公开场合撞捻到我，我唔捻会顾边捻个人企喺度，我都会调查你。我话俾你听，最好见到我就闪，唔系你斩冇面 ，OK？D 一八嗰個左右大局係咁，以為個人 send 個 WhatsApp 嚟叫我上去做論壇，係咪？我心諗我都想上去，我上去嘅結果就可能好似陳偉業咁，我而家對撚住個班，我正正式式屌你老母鄭經翰咁，你有咩人咧？係咪？屌你喺你老契面前屌你老母咁幾撚冇人嘅啫，係咪？係咪？即係選舉期間一定好多呢啲嘢，我哋都即係選過咁多次，都習以為常啦。上一屆。是吧，有人民幣力量，是吧，屌你真係海底隧道嗰個廣告又大做文章，跟住到最後啊，即係你即蘋果日報肥佬禮就赤膊上陣寫一篇長文，是吧，開名喐我，咪自由的分水嶺。而家今時今日嗰班泛民或者左膠不斷話我收共產黨錢，咪就係呢啲嘢咁一路轉落嚟，證據半點疑都冇。但是就講撚到真的一樣，咁佢哋嘅諗法就係我講到真的一樣就係會變真噶啦，咁所以有啲街坊問我，佢話你收撚咗共產黨錢，我梗係唔信啦，咁係嘛？咪一路講咯，咁對我有咩影響呢？冇影響，唔好意思，我只會越嚟越強大。大家睇下我哋禮拜六嗰個造勢大會，同其他嗰啲人嘅造勢大會，你嗰啲泛民敢唔敢開一個好似我啲咁嘅造勢大會咧？請問一個都冇。 選舉到而家揾一個政黨，包括建制派，好似我哋咁樣開一個造勢大會，動員咁多人嘅。四年前嘅人民力量有，因為小弟喺度，你揾一個啦。包括而家當時得令嘅青年新政加本文前話自認港獨派好撚多人支持，琴日開嗰、那個有幾多人啊？屌你乜三分顏色上大紅，而家以為好撚威係咪？跌撚死你啊！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係咪？我哋會支持啲提出港獨嘅人，我哋唔會排斥佢，係咪？我哋係會踢走啲反骨仔，係咁撚簡單啫嘛，啱唔啱？港獨有咩問題啊？係咪？你係港獨先好嘛，你唔撚係啊嘛？讲过几次噶啦，已经，我从来唔会认为你青年新政系本土派，你亦都唔系港独，你几时正正式式好似陈浩天咁行出嚟讲港独咧？你话我屌，你系投机派，仲系好捻冇水平嘅投机派，系嘛？选举就会出现呢啲嘢，全世界都系咁噶啦，负面文宣，就算去到选举政治好成熟嘅美国。嘅總統大選咁啊，都會出現呢啲嘢。不過人哋啲水平好撚高，你哋呢啲咧係幼稚園嘅級數，係嘛？喺個 Facebook 打飛機，整啲假 account 係咪啊？屌你咩又嚇又我，其實我哋真係與人為善，幾廿歲人同啲後生仔，我哋都唔會同佢計較啦，係咪？即係等於我嗰日出個 post， 你行險以僥行，賣乖取巧。所以佔了便宜又賣乖，賣乖取巧，見利忘義，係咪？提醒你係好意嘅，唔想你行得即係太過急啊，跌撚死你！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七月份我出個 post， 啲人喺度傳啊，如果梁天嗰陣時梁天琦仲未俾人 未 DQ， 我話唉，各有各做啦。分乜撚嘢票啊？配咩票啊？係咪？屌你咪國師撚失禮你咩？係咪？喂，到後期你咪睇到啦，國師嗰個政綱咪大家都抄啦，你老味係咪啊？而家葉普成日靠政綱取勝嘅就睇唔睇到啊？即係我而家落區就好清楚嘅啦。我今日喺葵芳站，喂都有啲人主動埋嚟同我講，有個阿伯係咪？主動埋嚟同我講呢個所謂永續基本法。是吧？我今天九龙城准备要吃晏啦，做完街站都有两夫妇走埋嚟，五区公投啊，全民制宪啊，我要讲服我女啊，咁我阿伯讲服我女喎、啊，要都个政纲慢慢嚟睇到啊嘛，政纲唔系拉布，拉布系手段嚟嘅，揾政纲做拉布嘅，真系你话系咪好笑咧？系嘛？跟住又話我唔拉布，我做乜？喂，大佬日日咁樣同你拉，咁家產唔使做嘢咩？係又拉唔係又拉，係咪啊？拉布唔係政綱嚟嘅，拉布係手段嚟嘅，係咪？我哋係可以容包容港獨，但係我哋冇辦法容忍反骨仔。呢個立場清唔清楚啊 ？My Radio 包容港獨，陳浩天喺呢度就係一個例子。不過我哋係唔會包容一啲我哋曾經幫過，但係到頭來要去背叛我哋嘅人。 唔係，但係選舉好不幸咧，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咧，有啲人話：，屌你教主驚輸，我驚條蠢。我話俾你聽，我而家一樣係落其他區多過我自己個區，我驚咩啊？老實講，我做咗八年。在議會裏面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，反對我的人力都不會投票給我的，是不是？喂，你反對我在議會做那些事的人怎會投票給我的，是不是？簡單的嘛，是不是？我們地區又有做地區工作，是不是？自己知自己事。喂，如果這樣做八年會輸給一個新人，屌，連議事規則修改邊條都要找人在他耳邊講俾佢聽，然後出埋鏡嘅，咁屌你咪抵撚死啦，收山啦，可以係咪？所以我係即係有一次佢哋出啲人 send 俾我睇，喂，鬱乜唔掂喎？話你同條僆仔講， 啊，叫佢投俾尤慧贞，佢好感动喎、啊。跟住尤慧贞啊 share 咗呢个，咁我算啦，你要澄清我算啦，系咪？我都唔出声，屌你啦，乜你弄虚作假，乜都嚟，跟住就啊够标啦，系咪？你啲群组啊，大佬喂，我哋都知啦，大佬边有秘密噶？唔好成日扮有群组，冇秘密嘅，好捻易嘅啫，系咪？你一系就用而家嗰啲最新嘅软件，我话俾你听啊！你 set 咗个时间，一分钟之后自动消失，识唔识用啊？点样搞你啊？咁你就冇办法俾人 cap 到啦。乜捻嘢群组秘密都死嘅，系咪？四年前黄杨大奶嗰次嘢啦，系咪？即系呢啲群组讲啲嘢，好容易人哋就知道啦，系咪？表面我最捻憎啲人咧，表面一套。背后一套，表面啊教主前教主后啊，多谢你啊咩咩，屌你乜背后就系咁做小动作，即系我哋年纪大啊，我有时觉得啲细路咁样咧，即系你唔系太过分嘅时候，我都唉， 只眼开只眼闭， 只眼开，你就当我屌你乜当我老柳系咪？喂大佬，你知唔知互联网喺香港最先边喺个做啊？柒下柒下真系，系咪？咩橋我哋都度過噶啦，當年為咗吸收視，係咪？而家講緊係幾乎係廿年前啊，大佬，十八年前啊，98年開始做 ICP， 2000年上市，係咪？唔好咁樣玩。我大家記唔記得之前一個月我節目，我成日喺度講，勸啲後生仔而家出嚟參選嗰啲，包括清政又好咩都好，腳踏實地，係咪？喺街道。系嘛？落區去接觸選民，宣傳你嘅理念，勤力啲，唔好喺 Facebook 度打飛機，唔好搞小動作。你而家係有呢班所謂 KOL 撐你，你就好撚掂咩？嗰班都係垃圾嚟噶嘛，大佬係啱唔啱啊？嗱，我一路撳住唔好網戰，係嘛？直到禮拜六我哋開大會嗰一日，我先至要講。之前我一路都撳住。系咪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。七月我出个 post， 大家睇到啦嘛，系咪？不怕抹黑，系咪？不说不传耳语，系咪？ 飞机 啊，不打飞机，要不必配票，系咪？讲兄弟爬山各自努力，讲晒啦，系咪？你都系扮听唔捻到，系咪？我啊揿晒啲人，唔好嘈，毕竟都系同路人。我嘅睇法好简单，你呢班僆仔入到去。取代班泛民，我是樂觀其成，係嘛？我哋咪有我哋做咯，葉普成係嘛？最好就五個當選係嘛？咁你嗰啲人有啲人贏冇問題噶，我甚至戇鳩到話啊，第日我哋五個贏到咧，要補選嘅時候掹佢哋嚟做嚇、啊、參加補選嘅咁，諗埋呢啲添喎，係咪啊？即係嗱，我咧就唔想，另外依家睇到有啲即係。在網上裏面講啊，梁天琦嗰個解釋啊，人哋都講咗啦，誤會啦。我又唔想去回應太多嘢啦，我又唔想令天琦太難做。不過我淨係講一樣嘢，佢從來冇同我溝通過。講撚完之後，唔係溝通有問題，亦都唔係誤會，係從來冇答覆過。呢個係事實，係從來冇答覆過我，係咪？我不是叫他報恩，對不住，是大家合作而已， OK， 即等於初初有人問我、啊、你 會跟天琦合作啊，到最後我們都說各有各做的，是不是？我想我是第一個在他選後，我跟他說一定要出來選，今次排除萬難都要出來選。那個禮拜五出現說要確認書的問題，我告訴他唔理乜嘢，簽撚咗先，幾大都要選，唔好中計，因為針對你一個人講撚曬噶啦呢啲嘢，我哋係冇私心嘅。我話俾你聽，你梁天琦好撚清楚，唔好講大話，唔好講啲唔講啲，係咪？哪怕你去選會影響到陳雲，我都係叫你去選。嗰、那個確認書問題一出嚟嘅時候，我緊緊將個理。系嘛？但冇計，你俾班人包圍啊！唔好簽啊！唔好簽啊！唔好簽啊！我講講到好撚威，跟住就揾個大律師教你咁樣，咪賴撚咗嘢咯。到最後你做嘅係咩啊？簽確認書，不搞港獨，但係話唔撚信你。 喂，我哋都覺得，唉，真係好撚可惜。嗱，我又唔會將呢啲即係啊具體嘅內容攞出嚟講，我事實就係咁，我最想你去選嘅。喂，你而家整個 Plan B 唔撚關我事，我都話冇意見，係嘛？有好多人覺得，喂，屌你摸頭，你梁天琦點解要投俾你梁仲恆啊？叫佢食屎啦咁，我又唔同意，冇所謂㗎，咪選民嘅選擇咯，係咪？當初投俾梁天琦嘅人會唔會投俾呢個梁仲恆？咁佢自己決定咯，係咪？投票邊個可以阻撓人哋嘅啫？啱唔啱啊？係咪？喂，你兩兄弟嗰日同我食飯，係你揾我噶嘛？你同我傾噶嘛？你解釋點解要揾呢一個梁仲恆做呢個 Plan B 噶嘛？咁我話你哋自己嘅事，我亦都唔會干預，都冇意見，係咪？我只係話我冇咩要求，係咪？你幫佢哋四區助選，我都冇意見。佢九東我哋唔會咁，因為嗰個係東九龍關注組。呢、這個陳澤濤咧喺補選嘅時候支持梁岳橋嘅，楊岳橋嘅 ，OK， 大家不可不止，係咪啊？呢、這個支持楊岳橋嘅，而家你係撐佢，好啦，好笑，我覺得係咪啊？係咪好笑啊？係咪？嗱，我都唔理，因為呢啲係你兩個組織嘅事，唔關我事。我只係話俾你聽，喺香港島你清正冇人去選，你本文前冇人去選，得個鄭錦滿，鄭錦滿以前係同你哋一齊嘅，係咪？我認識你哋都係因為鄭錦滿帶你上嚟 My Radio 做節目，後來你大家好似唔係好啱，我將佢分開兩個節目，係咪？就撚曬你哋嘅根本係，我淨係話港島區冇低足啦，咁你幫四眼站台啦，呢個係我對你嘅要求。我話如果你唔幫四眼站台，你走嚟九西幫尤惠清站台，你就好撚冇義氣。OK， 當時講得好清楚啦，我你服我。八月七号同你吃饭，27号你未复我，系咪？咁我唔讲点得？啊，你话揾咗四眼喎，想嚟做节目啊？喂，呢个系 My Radio 嚟，听节目嗰啲人全部我哋支持，即使你呢度，你 endorse 佢，即系拖鸠住。点解做人会做捻到咁捻样嘅咧？个判断力处理问题，除非系 Ray Wong 夹紧住你啦，或者其他人夾住你啦，或者你因為你個大局，你清正路本文照對冧葉普成，咁冇所謂，大家俾實力講就得噶啦，係咪？我又唔會當你係敵人喎，係咪？我哋不嬲對呢班年青人，我哋只有支持鼓勵，係嘛？從來冇打擊封殺，咪各有各做咯，講撚曬噶啦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，我唔搞你当翻摊，你唔好搞我当排狗，讲得好白噶啦嘛，系咪？喂，你到头来屌你咩踢我春袋，好简单嘅啫嘛，你落我面系咪？我唔系惊输啊，对唔住，输俾尤惠之，我咪收山咯。一个廿几岁嘅靓妹，乜捻嘢都唔识，我做捻咗八年，我输俾佢，咁仲唔捻收山啊？系咪？你聽啲人起哄喺度，係嘛？我都想佢贏喎，大佬！你踢走，你有本事踢走黃碧雲、毛孟靜，你咪贏咯，係嘛？你諗住踢走我嚟贏啊？發夢冇咁撚早，係嘛？唔可以咁樣做嘢嘅，呢啲係叫政治倫理啊，唔係報恩。我哋喂，我哋付出從來不求回報嘅。我話俾你聽，我今時今日俾咁多僆仔玩到而家。你而家呢班行出嚟嗰啲鬼鬼怪怪，全部都系我啲屌你老母，我生出嚟嘅，几乎系一受我启蒙嘅，全部系啱唔啱啊？冇所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一片天空，你选择一条咁嘅路冇问题噶，系嘛？你要做契弟冇所谓噶，系咪？我又唔会大虾细嘅，大家层次唔捻同，系咪？你咪喺度屌你，好似苍蝇咁嗡嗡乱叫，你对我冇影响噶嘛？系咪？但是有些事呢是有倫理的，是不是有規矩的，以下犯上不要緊，歷史都很多謀朝篡位的，無所謂的，那些是有能力的嘛，大佬要不要做了這些事，是不是？喂，你屌你想當我老爺是懵的，任你擺布的，見到面就哇好撚客氣，背後就在這裡乒乒乓乓，是不是？因為有些事情呢，小小地那些我都有的了，不要吵架，是吧？按住 係嘛？我都有同你 Ray Wong 講過啦，係咪？嗱，大家唔好搞啦，嗰啲核心嗰啲唔俾佢講嘢。我做到，你哋有冇做到咧？你哋梗係冇啦，大佬。你唔撚做咪揾楊樂琪，用樂琪做咯，係咪？揾第啲人做咯。即係好簡單，睇到你四個人一齊影嗰張相，呢個就係一個表態嚟噶嘛。唔係我今日都唔會講呢啲嘢。你四個人一齊影嗰張相，係咪？咪好撚清楚啦！呢、這個已經係，係嘛？咁仲有咩好講啊？係咪先？所以咧，即係我成日講啲政治唔係人搞嘅啫，咁解。一趟呢個政治混水咧，撲街嘅。即係我對呢啲年輕朋友咧，係只有關心愛護，從來你揾一啲例子，我打壓啲年輕人嘅例子俾我。俾我睇下，你揾啲例子出，包括你天琪、黃大仰都係嘅。我哋擔心你有單官司啦，九廿幾樣啦，將來點辦啊？係嘛？都喂，你自己問下良心係嘛？屌你咪你而家搞鳩我，即係梁天琪，我覺得咧，佢係一個好仔嚟嘅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亦都係一個叻仔。佢唔係嗰啲叻撚到會做壞事嗰種，係嘛？但係奈何朋黨冇計，呢、這個真係好可惜。佢係一個好仔、乖仔，亦都係個叻仔，而唔係叻到問笨邊嗰啲。佢同 Ray Wong 係有好大嘅分別嘅，我而家話俾你聽。我哋睇人冇錯嘅，啲人成日話我睇錯人，我係冇撚睇錯人嘅。我話俾你聽，我點會睇錯人咧？我係屌你諗乜係鱷魚頭腦襯底，中意俾人揾笨柒咁解嘅啫。你唔好搞撚錯啊！幾十年老江湖，我哋點會睇錯人啊？係咪？一叻仔、乖仔、好仔，但係一個蠢仔。休息一陣。 有啲人講梁天琪嘅票，包括呢個人社急到賴啦。啊，梁天琪攞咗咁多票，啲票翻唔翻到嚟啊？乜咁喺度諗呢啲嘢？又係驚啊，選舉焦慮症啦。搞到又講棄保啦，亂曬龍，我哋從來唔講呢啲嘢嘅，係咪？我哋一步一腳印，等於兩個幾月前，我喺個網上 po 一段文，我話我哋不怕抹黑，跟住啲抹黑明顯白啦咁嚟咯，係咪？我哋話不傳耳語，而家開始猛傳耳語，啊，黃毓民夠票咧，投俾尤偉晶咧，咁啊又嚟啦，係咪？估唔到連啲後生嘅都識做呢啲咁卑鄙嘅嘢 ，OK？ 搞負面文宣，為咗要贏呢個位，係咪？我下屆唔選你咪贏啦，係嘛？仲有不需配票，係咪好清楚講得？配咩票啊？係嘛？另外而家加多一樣不信民調，包括熱寶城我都唔信噶啦，乜熱時報嗰個我都唔信噶啦。佢雖然乜佢嗰個點解唔信咧？佢話我哋五個都入圍，跟住我排最尾喎。係嘛？哇！啲人睇到呢個民調，啲熱時報做嘅。哇！到廿六號為止，五個都入圍啊！咁啲人就急嘅啦，但係急就搞你嘅啦，但係仲要擺我排第六。你下次不如咧就個民調我排第七。哦，真係調查出嚟嘅 ，OK。唔係我講個不信民調咧，係針對呢個港大。嗱，港大嗰個民調咧而家出事啦。Now 同埋有線都話，哦，原來發現你後面有呢個民主動力呢啲政治組織支持嘅呢個民意調查，所以而家 Now 同有線都唔會公布呢個民意調查啦。咁即係喺度玩呢啲嘢，係咪？而家唯一得一個香港01喺度做，香港01係香港嘅維穩媒體，對葉普成極不友善嘅 ，OK 係於品海嘅，我哋係唔接受佢訪問嘅，成日搞我哋嘅 ，OK 嗱，所以成個選舉我哋對啲主流媒體咧，我哋係唔會理佢嘅。我哋要靠大家每一位支持者，大家去拉票、打電話最有效。我而家話俾你聽，我哋最近有啲海外嘅支持者，呢一兩個禮拜不斷打電話拉票，然後話俾我哋聽拉咗幾多票，包括喺紐約、喺三藩市、喺温哥華、喺多倫多、喺卡城、喺澳洲、喺英國。甚至德國都有人回來投票，這個是2010年五區公投之後從未出現的現象來的。所以大家對於我們 这个政治理念2047年之后的香港前途究竟应该怎样，我们提出的主张逐渐得到很多人的认同，对不对？还有八日，我希望各位特别是我们团队的成员辛苦了这八日，每一天由朝到晚我们都是要做戒责去接触的选民，其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说话是没错的，大家看看我们自从提出这个公投制宪这个主张和宣布五区参选之后，我们是唯一一个政治团体开最多街站的，而最早启动在街头做宣传的就是热普城，到了选举的后期这个月报了名之后，我们平均一日五个区平均加起来开过超过100个街站，但是都是不够，我们有240多万份文宣在三日之内五个区全部完成那个入屋，即是那个地址的标贴，都是靠很多支持者日以继夜或者放了工之后来帮手做，三日之内完成240多万份，这个是创了一个纪录，所谓得到多助，是吧？现在那些人搞选举行险以侥幸，包括这班年轻的组织没意思的，你不得苟远，不得行险以侥幸，一定要脚踏实地，亦都不可能占了便宜又卖乖， OK？ 你这班人就占了便宜又卖乖。所以到了选举的前夕，我再一次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，我们就是负责去催票拉票，所有的候选人和他的团队每日平均一日最少要开30个街站，得唔得？大声啲，30个街站得唔得？即系话五区加埋要150个街站，可唔可以？